莲泰鲁阁之音91.3、89.7。 念十二点整，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较省， 只较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力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跟自己欢唱到天亮。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 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Star， 飞碟快红星。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谷谷。其实我自己的这个音乐历程，我相信所有听众朋友大部分啦都大概都知道，略知一二。那这次我会推出我自己的 solo album， 是因为其实我的这段期间累积的作品、创作的作品其实蛮多的，然后刚好就是一个机会。公司问我要不要做一个，可能一开始是数位单曲，然后好像真的就是大家在休息嘛，那就来试试看。没想到就是越做越起劲，然后甚至还慢慢的写了新歌，加入这张专辑去让它更完整。那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特别，也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把这样所有的学习到的说音乐上面啊或制作上面的这些经验可以回到自己的团队里。那也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一张为大家准备的这半年来用心制作的专辑，叫做 Make It Real， 可以了。 相信自己，别再问我好不好，有问题懒得开口，随便那前胸不裂后背，别再才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还 lazy， 算了，跟我成就我的道理。懒不甘于懦弱，计较是你不懂，懒始终向心走，越要越往越轻松。懒是一种艺术，羡不羡慕，我在创造我的时代，一生还是够手，愿赌服输，准备现在我放大决。 了烟火，放不过寂寞。 我们不随便。华人女单广播界的女神在刚刚20秒前随口说了一句：“啊，好想喝红茶哦。”我决定放下我手边的工作，就要去。 不应该吧？你不应该放下你手边的工作， 就要去为他买红茶。大家说好不好啊？ 你要去哪里买红茶？ 你想喝哪里的？ 我想要喝。 你要喝四海豆浆的吗？ 我不想喝那么远的。 那你想要喝 Seven Eleven 的吗？现在没有其他手摇店啦。 那你可以分析全家跟 Seven 跟莱尔富里面各有哪些红茶吗？ 你说进的品牌哦， 他们有不一样吗？还是说大同小异？ 这真的很难哎。 你要，你也在那边香香细细，好可怕、 哦！为什么外面有一杯红茶、啊？ 为什么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天哪、啊，提供杯啊，提供杯啊，丢丢啊！ 你要什么有什么、 哦。为什么有红茶、啊？福哥买的、哦。 什么什么蓝幼石什么什么 歌迷给的， 我可以喝蓝幼石歌迷给他的吗？天哪、啊！听说蓝幼石的新专辑很好听啊，好棒哦！ 天哪、啊，怎么会这个样子？要什么就有什么哎！ 不用你出任务了，感谢蓝幼石的歌迷朋友。 我要杀蓝幼石的歌迷！ 你干嘛这样？ 不让我出去透透气。 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慢熄灭了快乐。要算几次才能演好过度的角色？爱没了和弦，怎么唱了下一首新歌？ 今天呢，来到了12月6号，又是一个礼拜的新开始。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就是2到6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一天一开始的两个小时，在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UFO。 这个礼拜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很棒很棒，是上个礼拜已经在广告当中会听到，就是我们要送你去听陈碧的演唱会。陈碧是谁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她是一个非常文青的女孩， 对，很空灵很文青的女孩，然后也有一些成名代表作，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打陈碧两个字，城是计程车的城，碧是小家碧玉的碧，对，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他的一些音乐这样子。那我们这一个礼拜呢，在青春点点点都要送你去听陈碧台北演唱会。陈碧台北演唱会呢，就在12月17号星期六的晚上8点钟 Legacy 台北。我们要送的方式怎么送呢？ 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陈碧台北演唱会，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好，不用打电话给我们，放下手中的电话，小手勿动。我们要打的是手机简讯，就是请传简讯 UFO 青春加上歌名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到55123。什么歌名、啊、 不用你的电话吧？ 不用你的电话、 哦、他传简讯了我们就有电话啦。 哦、所以就请传简讯 UFO 青春 加上这首歌的歌名。 这首歌是什么歌名你知道吗？ 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 简讯呢一通10块钱，然后不要传太多、哦、就是你如果要传这么多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买票。 但这就有个特别，是我们每天都是问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不要想说你要就是知道一天答案以后打通关。 嗯， 我们每一天会放不一样的歌给你，今天送上陈碧考验第一首。 我伸展双臂也不能在天空飞翔，会飞的小鸟儿却不能像我在地上快快地奔跑。铃铛响， I'm alright, but I'm 160余周，200万张专辑销售记录，群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艾蜜莉·山黛。最佳专辑《新灵魂歌姬》，艾蜜莉·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不离在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侬旁，02-2792-5444，2792-5444。 全能优质新偶像杨成军首播爽快主打《少在那边》。 少在那边说少在那边说， 杨成军首张个人专辑《藏不住》，12月2号开始预购，12月16正式发行。王子音乐， 我是安心雅。 你说爱都走了，别再沉沦，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真多哦，想跟你借个火，不跟你借个烟，说嘿，大烟早戒了很久，借几次不介绍，你好，我叫真的很久，跟你借的不多，几分钟借给我、I know you sick of all the same shit， 一样的问候，什么星座血型，今年几岁，有没有男朋友，你的心情我的体会，而他们完全没有准备。That's not my style， 是我怎么可能不做主机会 ？I be like that， 我是勇者心会心会，蛮喜欢你的音乐品味，跟着时代应对进退，暗示让你的心会。但哎，念完音乐能够蛮亲切，也许你我可以一起 make a baby slap。实在逼的女孩实在逼的，但你才是我唯一在意的。记得脸孔都不太记得，但你让你在我这么默契拍立得。一拍即合的节奏，不知道这合不合你。如果一拍不够，再给我8个8拍，可不可以 ？Let's go。如果一拍不够，再给我8个8拍。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是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不必顾虑他人的耳语。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是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也许你我可以，你我可以 迷路在陌生的天， 也许你我可以 看着夕阳变成色， 你我可以 咖啡豆瓣倒成灰，我的天堂灰色的天堂。 上我的节奏，进展的速度 baby we can take it slow， 放慢了舞步 加快了心跳。I hear me screaming out， 我仿佛可以听到音爆，就像在看的卡通频道。Okay，it's kind of funny the way， 我的音乐配上你的美，化学反应配上你几倍，让你沉醉，忘记疲累，忘记是今天晚上你几杯，也许就今天晚上几杯，也许就今天晚上几杯。忘记是今天晚上你几杯，也许就今天晚上几杯。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就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不必顾虑他人的耳语。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就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也许你我可以，就是你我可以一起去载着不一样的音乐厅，也许表演空间、夜店、街头 disco 或是音乐厅。我是聆听我心血的心血，越听你越感的心悦，会不会越心省下来一起去看夜景，接着今夜欣赏星月，我欣赏赏星月，不得你敞开心唱，敞开心的话没什么话题不可以真心话，可是有点 dirty 脱衣服我还是得起，湿的脱裤要不用身体敷，我服了你， I fool了 you， I'm a fool for you， I 得不住我的兄弟们拉不住我， I 莫能助，逼不得已一次足就追于合理，你不可以，但现在我不可以没你 baby， 我不可以没你 baby， 你不可以，但现在我不可以没你。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就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不必顾虑他人的耳语。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就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也许你我可以，你我可以 迷路在陌生的天， 也许你我可以 看着夕阳变得错， 你我可以， 你我可以。你十二点二十二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觉得你还青春吗，玛丽？ 哪部分呢？ 心理。 心理哦， 嘿嘿，心理还年轻吗？心理还青春吗？ 心理应该不太青春了。因为我觉得青春的人应该要心里要非常的动荡不安，然后蠢蠢欲动。 哦，所以是 一个很浮动跟躁动，像应该要像那个沸腾的热水那样。 哦，所以现在的华人女单心如止水， 就什么都看得很破啊。 阿弥陀佛， 嗯， 看得很破，意思是这个东西来了，有也好，没有也好。可是这本来不是就是你的人生观吗？你没有很积极追求一件事情、啊。 我好像以前没有那么的看得那么的破，看得那么的开，跟看得那么的放下。就你心里还是会有很多纠结。但是大了一点，好像就是那个纠结的部分会越来越少，就是中间那个过程会越来越短，你会很快就是又到一个无挂碍的境界啊，无挂碍。 你以前的纠结会是什么啊？ 以前就是你还是会想说，我真的可以接受这样的感觉吗？或是会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矛盾的问题会一直浮出来，就是真的有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真的这样吗？真的，就那个问题还是会有，可是那个问题数量感觉会越来越少， 还是很模糊。你就算讲了这么久，我还是觉得很模糊。 没有，就以前 有没有实力？ 实力很难呢、欸。 就你纠结在纠结什么？ 我本来就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啊，我只是从想的非常非常多到现在有一点多。 哦，任何事情都想很多。 任何事情都想很多。 刚刚觉得你好像讲某一个外语。 任 何事情都想很多，那这样不是就会，这样不是遇到了比如说某一个异性，然后他做出某一个动作，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这种 我会很多方面的在想，就他，我想说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他背后动机是什么？他可能有三条路可以选，他今天要讲这句话或做这个动作。然后我大概全部都想完，就想说，那再怎么看穿你，也不过就是这三种样子。 所以你人生花很多时间在就是想， 在帮别人想说他为什么这样的行为跟言语， 然后等于。算是想完了之后你就看透了他，大概是这样。 因为想完之后你自己也不会纠结那么多啦，因为他可能就是会按照你想那三个情况嘛。那你如果三个情况都想骗了，其实想完差不多，你大概就可以归纳出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或是你在边想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行为动机的时候，你也顺便可以想说， 那我呢？我会这样吗？或者我要怎么应对呢？ 我要怎么应对，以及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应对的方式呢？ 你在想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举动的同时，就你因为会理清你自己的想法。 就我看一下你的手好不好？ 干嘛？我说怎样？ 我看一下。 你要看手相、哦？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会看手相、哦？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你手好嫩哦，你这个蛇王。 什么？我才一碰到你就觉得嫩？ 你的手真的很嫩。还是我明天开放你的握手会？哎，我觉得可以赚钱呢、欸。 赚什么钱？握一个手多少钱？ 哎，他的手跟婴儿屁股差不多哎、欸，你们不想摸摸看吗？ 你的手也很嫩啊！你在说什么？ 你哪看得出什么？你新学到了什么？ 我没有新学到的啊！这好， 就还把我手甩开。 我看完了，我看完了， 看完就用完就丢。 不是啊，因为那个手纹啊，我现在不是看手相。 有人问你刚刚那首歌是谁唱的，就太好听了，喜欢。 你我可以啊、哦， 嗯， 你我可以是 Jay Sean。 哼哼， 好，你我可以，人人有功练 ，Jay Sean， 你我可以。好，因为就是手啊，有那个 你说越复杂的人想越多， 对，应该会有细细的手纹、嗯，可是你没有，你的手很干净哎，你应该有看过某一些人的手纹， 有啊，就很像被刀割过那样， 对，可是又不是深的，都是一大堆 很皱， 很对，很皱，然后一大堆细纹， 我朋友就是那样， 就觉得那个人头脑真的蛮乱的， 他脑筋真的蛮不清楚的，可是他又觉得他自己脑筋很清楚， 哦。 我是不是一讲就觉得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 oh.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那这样其实蛮有趣的啊，这样就很想要怎么讲啊？ 可是我现在有时候不太敢跟我的朋友 说你看透的事情， 对，说教，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会不会太像在说教了？就所以我那个有时候 line 就是。打到第三句，我就把第三句 delete 掉。他说少说一点，这样就不要烦。 哦，因为别人也没有征询你的意见， 嗯， 别人没有发出，没有向你发出求教讯号， 或是就让他们在混沌中继续翻滚吧，在烂泥，看他们在烂泥里面玩，也是别人反正乐趣。我就在岸上这样，哎，小朋友玩咯啊，真的太脏，妈妈再帮你们擦一下，这样。 天哪，好恐怖哦！嗯， 这没什么好恐怖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很多事情，我就是在岸上的人，你说什么都行啊。就像是那之前那个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啊，你们说的都很容易，本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说的都很容易啊。 当一个 不沾锅，只是我太常当旁观者。大家最烦恼的不就是工作跟爱情，不然还怎么样？人生烦 人际关系， 人烦的就是那些啊，人际关系你少认识朋友。减肥哦，减肥！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给自己压力太大。 我长很丑，我想要去做医美。 那你要长跟现在那些人都长一模一样吗？ 我想要隆乳，这是你最近的问题吧？ 哦，隆乳。那个钱哦，那个钱你要不要花下去？ 嗯 嗯， 这是一种投资哦。 啊、而且我又想到这术后还要照护，就蛮烦的。我现在也卡不到年前那一波，然后又会想到说，啊，如果这年前排手术吼，但是有时候你术后的那一周其实是蛮重要的，你应该是要随时可以找到医生。哦、虽然说你觉得那一阵子你躲起来就是完全没关系， 你不要躲起来，干嘛躲起来？ 没有，有的人就在家休养都不要动啊。 哦、 可是等于是你过年好，你可以好好休养，可是你真的是一旦你初二要找人， 找不到人， 谁给你找？ 对啊， 嗯。 哦这个哦、 大家要三思啊！ 三思啊！ 嗯 嗯，好，为什么突然会今天问说还觉得青春这件事情？今天呢，收到了听众七九的留言，他私讯给欧马克，然后他想要提供给我们一个话题。 嗯， 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青不青春的话题。 嗯， 随着时代改变，用词也会变得不一样哦。如果你没有跟上新的说法，很可能就暴露出你的年龄了。 大平台， 哇！这到底要讲多久？哇！从昨天讲到今天，从讲到明天，讲了三天的大平台。 我觉得只能出现下一个把它盖掉的新闻， 嗯， 不然这个会玩到烂。 你说大平台哦？ 嗯。 大家应该都有跟上大平台吧？虽然没有看妈妈， 就算没有跟上，都会应该知道这一个。 对，因为我其实是没有跟上大平台的人， 我也没有， 我没有看妈妈。但后来我就是打开了Facebook， 然后发现，而且我 Facebook 大平台没有出现在我的 Facebook， 我超多哎、欸，然后我都没有点开， 都出现在 欧马克的 Facebook， 对，就出现在 Marcy Mark 的 Facebook， 然后我就看，为什么大家都在讲？ 你看你两边落差有多大？ 两边落差真的超大我私人那个 Facebook 里面没有人在讲大平台这件事，也没有人转任何的文章，也没有任何人在酸，都没有，我根本看不到这方面的那个。然后我就赶快去那个 Google 大平台， 我赶快去 Google， 我不可以那个就是对。 不可以落后。 我本来是想要在我第一个一开始看到是品评黄浩平的 Facebook，我本来要在下面讲说大平台什么梗，我没有跟上后来我就想说，求人不如求己，我先 Google 看有没有，就一 Google 就哦就有了，然后就看到了大平台。是，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大平台的话，你也直接去 Google 算了啦，算了啦， 大平台你就知道，你就看到了，或是你要复习一下本周的卡提诺狂新闻也是可以的。 间谍放送 那些年我们的美好时光，经典西洋国歌，流行音乐天才菲尔·柯林斯，三 CD 跨世纪超级精选。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30年来，多少艺术梦想在国家两厅院实现？这次老将新秀竞相献礼。2017台湾国际艺术节，戏剧、舞蹈、音乐，25档精彩节目。串起你我最美好的艺术体验。2017年3月3号到5月28号，世代辉映，记忆流转，快来寻找属于你的位置。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全场大合唱，跟自己合唱， 跟自己合唱。 动力火车20新歌精选，双 CD 收录全新专辑与经典精选，12月9号唱响全亚洲。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 man， 来不及，12点34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那刚刚就讲到就是流行用语嘛，那这个流行用语就是说你讲了这个话以后就会暴露出你的年纪的。譬如说，然后很多流行用语其实都关于学校用语，就是学校其实换了很多用语，像以前我们都会说，哦，我联考的时候考了几分。好，这是联考，然后再来后来这是高中考大学嘛，联考后来变成什么？ 学测。 变成联考现在变什么？职考，现在叫职考，对，职考。然后再来有什么学测啊、推甄啊、甄选入什么什么繁星计划啊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一样，同样是从国中考高中的这样子。以前呢 也是联考啊， 也叫联考，然后后来变成了基测，然后现在叫做会考。对，所以就是你只要讲那个特定的名词就会知道说，哦，你大概是几岁的这样子。所以有没有一些词你现在听到了以后你会觉得，天啊，这个词好新鲜哦，请跟我们分享一些 好新鲜的词哦。 好新鲜的词，年轻人用语。所以年轻人用语应该打电话进来的应该要是国中生吧。 可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用的用语很年轻吗？ 好像 他们 会 有意识到吗？ 对，活在浪头上的人不会知道自己活在浪头上。 好幸福哦，好高哦。 真的。 只有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会想要知道你们在讲些什么。他这边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我上次说把这个 app 杀掉了，我朋友就大问说，这是什么年代的用词啊？把 app 杀掉了， 哦，那要讲什么砍哦？ 还有什么删掉？ 那要讲什么？ 对啊，那要讲什么？ 我把 app delete， 还是 我把 app？ 我把 APP 删掉了，我把 APP 杀掉了。 APP 跟 APP 哪有差啊？这种两种发音讲的方式哪有差别？ 到底差别是什么？是杀掉了吗？ 不是， 不会用杀这个字哦。 我把 APP 杀了，不然要讲什么？天哪，不然要讲什么？ 对啊，不然要讲什么啊？ 不然你们都讲什么？ 然后或是现在有人会说有人密我。 现在不讲有人密我吗？ 就现在会有人讲有人密我，以前不会有人讲有人密我。 有人 对，会说私我，私我也是蛮。 我们会有讲 MSN 我吗？ 没 有 MSN 上讲。 哦，天哪，好屁孩，好当年的屁孩，干嘛 MSN 上讲？ 对，干嘛？晚上即时通啊？你是不是也没有经历过即时通的时候？ 你说即时通是奇摩的？ 对，雅虎即时通 没有，但我有 ICQ， 我有 ICQ， 我也有 CICQ， 我没有 CICQ， 我有小绿花。 对啊 ,ICQ 就据说这个还没有死掉诶，据说还可以登入诶，如果你记得你的账密的话。 天哪，太难了。嗯。 不像 MSN, 它是已经永久消失了。 现在小朋友什么今晚全聊会有这种讲法吗？嗯。有全聊吗？嗯。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然你们赖对话念给我听嘛。 02236399552,02236399555。所以今晚是什么国高中跟大学生限定吗？现在的当代 现役学生， 当代国高中与大学生，当代学生限定，然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什么你的 LINE 对话哦。 有人说什么 MSN 讲敲我， 敲我好像是即时通讲的， 敲我。有人说密好像是即时通开始，嗯。有人说讲移除 APP， 我才不信现在小朋友讲说我要移除这个 APP， 我不相信， 我不信， 我不相信， 他们那么爱简称会讲移除这么难的词。 移除对他们智力来说太难了。Take this to our way, boy. Go back when I roll you. It's so wild times, baby. At the same time, when I know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I know, and it's so game off. She's going to shape up.孩子们，我们需要真正的孩子们来拯救这个不青春的节目，快点！现役的国高中大学生听众们，请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你朋友的 LINE 对话吧。你可能觉得干嘛分享？这是没什么啊，我们讲话都很普通跟平常啊。 欸，有个看起来是现役学生的人，应该也是说现役的学生会有一些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对，然后你只要随意的念出几个对话框，说不定就可以让叔叔阿姨们有一些新发现，这样子。嗯，02236399555，02236399555，有一些会透露出年纪的，譬如说，一样 有人说想听你解释同温层是什么。 哦，同温层是什么？嗯，同温层就是你现在 这字面上不就告诉你就是 同一个温度啊，同一个温度的人，就是你在想什么， 跟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如果是同温层的话，就是那个地方的人跟你想的事情跟你的想法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 啊， 解释没有很好，我再想一下。同温层呢，就是好，因为我们现在使用是社群软体嘛，然后这个社群软体呢，基本上当然就是以你的社群为分类，所以如果你的社群，譬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以基督徒开始发展我的社群，那我的 Facebook 上面当然就会有一个群组里面，就是或是我的 Facebook 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同样都是教会 的朋友，对，跟我一样都是教友，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同样宗教信仰，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角度上面会非常非常相似，对，那这样就形成一个同温层啊，因为我们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后就是哦，我们诉诸于神，然后最后就是哦，我们有一个经典，就是圣经，圣经讲话就是对的，这样子。所以当然就是我们看事情的态度分歧的点就会不太多，你就听不到比较外面的声音，这样。所以我们都活在同一个社群里面。那同样，譬如说，假设我今天参加了一个台湾独立的社群，这样子，然后我是一个很忠实相信台湾要建国的一个人，假设是这个样子，那我在这个社群里面遇到的人当然也是他们都跟我想的都是一样，就觉得哦，台湾要建国独立，然后可能差别只有激进的跟温和的，渐进的跟马上的这种， 可是中心思想都是一样， 中心思想是一样的，所以就可能你在这个社群里面你看到的讨论全部都会觉得哦，对啊，这个世界上大家 都这样想、啊、 大家应该都支持台湾独立吧， 但那是因为你在你的同温层， 对，那是因为你活在你的同温层当中，同温层就是这一个样子。有一些用语，老人才会用的用语，这个已经吵到翻了，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哆啦 A 梦以前叫小叮当这件事情。对，还有以前说的那个角色。话说小叮当，我觉得最近看到一个应该是香港的部落格写手吧。 我是季安，我参加了 对，我参加了 葬礼， 大雄的葬礼，那个看起来蛮有趣的。对， 好像到第四集了吧。 什么？不如我们今天从第一集念到第四集 也不用到这个地步吧，然后就被告。 为什么会被告？我们不可以念人家的作品哦。 我不知道，那玛丽姐说故事不是很多时候也很危险吗？ 哦，因为飞碟电台毕竟是一个商业电台，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 Facebook 直播上面念，应该就没什么关系，因为没有盈利的问题，对吧？ 那为什么播到歌的时候，他就会把它那个就禁止上架？ 歌有智慧，哎，对吼，因为唱片公司要钱， 那出版社也可以要那个钱，那个作者也可以要那个钱喽，那其实大家都可以要钱，什么？ 著作权真的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所以我在直播虽然没有盈利的时候，难道我不可以念别人的作品吗？不行哦，不行吗？ 这要要问律师，又要来 了，要问法服。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张欣，马克马，你好。 张欣你好啊，张欣现在是几年级的学生？ 大一， 大一新鲜人。 大一新鲜人，你有什么那个特殊用语要分享给我们？ 我蛮无聊的，我没有什么。 那你觉得你无聊？那你现在打开你的 LINE， 然后分享几个分享几个你跟朋友的对话给我们听。 好，我刚好看到就是借书，就有可能会什么哭哭，然后 so sad 这样而已。 哭哭 so sad。 对对， 这还可以理解。这个我叔叔还听得懂。 啊， 我其他都是 Q 呢， 我其他都聊功课的，就比较无聊了。 功课聊什么？ 就是报告啊，谁谁谁去领 去领那个认领啊。 嗯， 谁要负责这样？ 现在连学校的工作都要用 LINE 群 LINE 来沟通，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报告，然后你是比如说国文课好了，然后你国文课要报告，然后你那一组就要开一个群，然后其他课 国文课 LINE 群。 对对对对，然后别的课就开一个 英文 LINE 群。 所以现在我真的不能没有手机，是不是？ 嗯，真的会蛮不方便的。 如果没有智慧型手机的话，超级边缘。 对，我高二就是因为这样，我就一怒之下去办了手机。 嗯， 好辛苦哦。 系编。 对啊，就会被霸凌哎，就是我觉得被资讯霸凌。高中的时候， 不喜欢这种边缘的感觉。嗯，我只是没有手机而已，我又没有干嘛。 对啊， 没有手机，没有一起做作业的权利吗？ 嗯，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怎么 会没有手机？可是现在比较没有，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有啦。 你们班上没有同学是完全不上 Facebook， 然后不太用手机的，应该也会有吧？我记得以前我们班就是有几个少数就特定这种人，然后 应该就是我吧， 也很找不到他， 就是你。 对，我就不用不大会用那个脸书， 所以现在如果跟人聊说什么，比如说上班族他们觉得很烦，下班后还要被老板打扰，不就是你们也有这种烦恼吗？我放学后 我会不想，喂， 对，你说你放学后， 我会不想看 LINE， 不想面对， 对啊，然后还用 LINE 那边讲报告的事情，烦不烦？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我之前有写信有写过，然后马克说那个就是不好的习惯，我都说我很晚回 LINE 这样， 嗯， 然后脸书我也只会看就是青春点点点什么的， 哇， 我就会关掉，还有其他一些粉丝专业我就关掉，就是朋友比较少看，所以我都不知道我朋友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件事情要怎么做到？还是因为 我吗？ 对啊，你就不会在脸书上面浪费时间，你就是把自己想看的看完，然后就关掉了， 就可以关掉了。 朋友越少越容易做到这件事情吧，因为你收到的讯息就越少。 可是张欣上面， 张 欣上面应该也是有很多朋友，是他对那些朋友没有兴趣，他就不会在上面浪费时间。 也不是，因为你有兴趣的朋友，你平常就会跟他有互动，所以其实你就知道他大概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通常会 po 动态那都是比如说三年没有见啊，就很久没有联络的那种，国中的同学之类的，然后就会没有什么兴趣去看，对啊，然后或者是不太，就有时候就是刚进去嘛，然后就会加朋友嘛，你也不可能不加，然后可是其实你跟他也不太熟，所以也没什么兴趣。 这个习惯好棒哦，不看脸书浪费时间的习惯。 对，我也没有 IG。 哇哦， 就是真的会花很少时间，你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 感谢你张欣。 好，拜拜。 拜拜。 晚安。 拜拜。I'm not 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让一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 Starboy 新闻人物。 20 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Switch on my side, like to get any lane.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 Weeknd，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 T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2016伤心情歌，请标记吴建豪。下一首情歌，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 Vanessa 吴建豪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环球。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斑斑，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 飞燕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安安， 想要让自己变青春的一个单元失败了，没有任何的除了张星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国高中， 做一些年轻用语教学， 没有国高中大学生愿意来教我们变青春，我们只能继续在自己的老人同温层当中取 暖。也许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新的用语了，他们智力也开发不出来，开始没有接到电话狂攻击，有没有？ 对啊， 一直骂下一代很 蠢。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我觉得就只能有一天就是深入民间， 你说自己出去外景， 对，你就坐在一群孩子旁边，然后听 他 们对话在聊什么。 我之前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我又开始回政大，因为我为了就是弄我的牙齿。 可是政大听起来没什么屁话在里面。 会吗？ 嗯，感觉就是整个政大都在讨论同志平权。 真的吗？会这样吗？ 以及在讨论一例一休啊、川普啊等等之类的。 政大也是有屁孩的吧？ 嗯，我觉得你想象中的政大跟我想象中的政大可能不太一样。 是哦，对，我那时候就有想说，哦，反正就是我现在可能每周都会回去一次，然后就可能去那边就是街头访问一下，录个音之类的，嗯，想一下而已啊。 我觉得有那个让我比较惊讶是，就是我那天就想到说，哎，不管就是时代怎么再怎么往前，就是小朋友他们迷偶像的那个兴奋， 嗯，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综艺三国是出外景，然后常常就是会有 special 跟鲶鱼哥， 嗯， 他们就在新生代里面很红的，还有张立东，你就看到只要到比如说我们到夜市去，就有国高中生， 嗯， 就跟当年都是一模一样，就是高八度，然后你听不懂他在喊什么，就 这么夸张。 我想仔细听，我都听不出他们是在讲 special 还是张立东还是鲶鱼哥，我真的都分不出来。还是想推鲶鱼哥，快点，他要走了，他要走了。 这边还听得懂啊？ 就你只听到他要走了， 嗯， 然后就是过去面对面，就是也是都不好说。他说：“那不能就这样吗？”然后说：“你要合照？那不能就这样吗？”我就 顶多现在比较，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比较复古的照相方式， 现在要自拍， 但他们现在都已经是自拍的手机拿好了，就嘟到你面前那一瞬间说可以合照嘛，可是他的那个镜头已经 ready 好，他就是要按快门。我觉得差别就是那种科技让你变得更方便，可是那个就是你见到你喜欢的人，你智力退化那个方面是一模一样。然后就想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要活得比较酷，比较就是干嘛明星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也没有欸，他们还是有很大的魔力。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酷的那一群人他们就不会这样，但弱智的这群人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需要很多弱智的人，我们才会活得比较快乐。 你说造神的， 就是你就看那个氛围， 力神， 就是很多粉红泡泡啊， 花女单，花女单， 你在旁边看了，你也觉得 快乐， 很快乐，很开心。哇、wow ！然后回来都，然后就很开心的离开。干嘛？他们获得超多的快乐，你那边摆酷，你几天才能获得一点点的快乐？ 真的哎。 对啊。 让我们放下那些无谓的矜持吧。让我们放下冷漠的高墙， 让高墙倒下吧。 是。 飞飞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四大超商。全新一批发售中。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878周，第五名安心雅，人生要漂亮。第四名李玉玺，未命名。第三名五月天，好好。第二名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第一名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酷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卢凯彤。 这么多年来，憨儿的父母一肩挑起照顾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起居照顾、复健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我是鬼鬼吴映洁。 等你 天你想起爱，还有一个人安安静静默默的等待，等你忘掉他给你的伤害。飞越烈火，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一点零一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啊，0223639955，加入我们今天的青春期543。To be sensible,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so it's time to get away. It's time to get away from you. I'm dying to get away. I'm dying to get away. And next time we'll talk it over.Hello， 马克你好，玛丽你好， 你好， 我是台北的 Charles 王， 什么什么王 ？Charles 王， 你确定吗？ 我真的打电话来过了。 哎、欸，你就给管理就脏，你知道吗？昨天他就打电话进来，就说哦，我的名字叫什么，念一串非常长的，很难。然后他就说在他新曲的名字，可他也不确定怎么念。后来发现是《恶灵古堡》里面的人物，然后他连别人的姓都要抄。 我很善良啊，我虽然说是喜欢打那种暴力游戏，但 我不 会杀 人。 不 是，我就说你姓王，你就叫个什么什么王。他前面是 Chris， 没有 Charles 王，说这是我原本的英文名字。 Charles， 你 叫查理斯啊？ 你不是说你要叫 Chris 吗？ 因为 Chris 我不太会念，所以我想说改名还是用原本的英文名字好。 你觉得 Charles 也很难念 ，Charles 我觉得超难念的。 欸、马克，你可以教我 C H R S 怎么念 ？C H R， 就是昨天那个讲讲讲讲他教我的 ，Chris， 对啊 ，Chris。 哎、欸，对，我昨天这样念呢、啊，那个讲讲他说我说错。 不是，你昨天念一个什么什么 Chris， 你昨天念的很乱。你现在 Chris 是已经纠正过后的 Chris 了。 哦、 Chris， 然后你偏偏要回去什么 Charles。 我还是不要取那个电玩运名字好，这样很奇怪。 Anyway，Charles 或是 Chris，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啊，就是今天去工作面试第一天嘛， 嘿、hey. ， 还蛮紧张的， 嘿、hey. ， 因为怕做不好这样。 第一天难免的 啊？ 第一天难免的。 对啊，而且那个主管人蛮好的，对啊，他叫我不要太紧张，然后说做事情就是。因为我去实习的时候是有一个同事以前看过他，然后他在那边就是示范给我看这样， 嗯， 然后我就想，我其实也跟主管聊了很久这样， 嗯， 他叫我说就是尽量放轻松，我像就是说，我也不要给他添麻烦，因为我那主管他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之前有一个人来做两个多礼拜嘛，然后。也就不告而别这样，然后他害他很好像很就是找不到人，还要找那个休假来代班那种，就感到很棘手这样。我也蛮替他抱不平。那他是跟我讲说叫我不要说什么哦，说不做就不做，因为我以前工作态度就不是很好，加上我本身是你们应该知道我是精神官能症者嘛，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对不对？ 是， 对啊。那我有跟他讲说，其实因为我有时候睡眠其实睡不太好，我一定要吃助眠剂才睡得着。 嗯。 那昨天也是浑浑噩噩，我现在每天都变得好混乱哦。就是一定要吃助眠剂，脑袋才会比较有点想睡觉的感觉。问题是，又想睡的时候，脑袋怎么又清醒起来 ？Boys， 对啊。 你知道，就是当你有点睡意的时候，你就要顺着它睡下去。 马克，我记得我好像听说你以前有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前也是有一段时间也是睡不好，对不对？ 嗯，没有吧？ 他很少睡不好。 对啊，我不太会睡不好。 这样子哦，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什么一些 Pebble？Pebble 哦，之前那个 Pebble 啊，就是深呼吸的那个啊， 呼吸法， 呼吸法， 说就是深一口，先吸一口气，再吐一口气， 吸数七秒钟，然后，不对，是四七八吗？ 我不记得了， 还是七四八？ 因为我数到最后都很乱。 什么是四七八？我听不懂。 四七八还是七四八？吸气，好，假设吸气的吸气的时候伸数到四 哦， 然后 hold 住七，然后吐气的时候八，这样。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先吸一口气，憋四秒。 不是啦， 是在边呼吸边吸气的时候是好，譬如说， 我现在吸气， 二 三四 ，hold 住七秒，一 ，hold 住 三四五六七，慢慢吐八秒。 哦，不懂你意思。 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个轮回这样子。 那来回要做几次哦？ 就是做到你， 他不是做几次的问题，是你这样，你认真做，一下子就会睡着了。 这样做， 对。然后重点是你要放轻松，你不要想说，那我是不是做五次就会睡着，还是我做十次就会睡着，还是我听说人家做二十次就会睡着？我现在已经做到十九次，怎么还没有睡着？你这样很担心，就很焦虑，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要放松啊。 我不是焦虑啦，因为。其实我那个工作，其实我也有个好处啊，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劳工嘛，那做事情做完以后累了回来比较好睡一样，对啊。那我在想说，我刚刚想讲，我忘记， 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在边跟你说再见， 马克，其实我还在可以聊 ，Charles， 拜拜， 好吧，拜拜，晚安， 02-2363-9955，1:08，嗨，你好。 喂，等一下哦。 好啊，好啊，好，关掉了。嗨，你是？ 喂，我是甜点。 甜点。 甜点，你符合大学生资格哎，你要跟我们讲一下你的 LINE 里面的那个对话吗？ 我 LINE 里面的对话，就是我姐她刚传了一个截图，然后给我，然后就是我们家有个长辈，然后他穿着那个马里奥装去跑路跑，然后他我姐就说，就是假设那个人叫马克好，他就说马克超乎我的想象了，然后我就回他惊呆了，然后我姐 惊呆了， 然后我姐就说只有马克可以超越马克，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那个社群小编的下标法嘛。就是什么 好小编哦， 对啊，十亿人都惊呆了，只有谁可以超越谁，然后或是今天我看到 这些私房景点小编都没去过，你去过几个呢？ 对，或是今天看到一个晚报的标题，居然报纸标题沦落至此，写一个狂惊叹号，然后后面再写什么什么字，这很夸张。 对，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个新的用语。 请说。 就是我也是之前阵子才知道叫不要不要的。 不要 不 要 的。 我把你打的不要不要的。 是这样用吗？ 通常都不是打的啊，通常中间那个是另外一个动词。把你的不要不要的。不要不要。 那 不要不要。 那这还能怎么用？ 不要不要。 就是例如说。 不要不要。例 如说马克会说我帅的不要不要的。 就有点不要脸的感觉咯， 对，就是好像我刚才查了一下是说不得了的意思， 不得了， 不得了啊，讲不得了就是叔叔阿姨，要讲不要不要的才是年轻人。哇，什么啊， 这条鱼真是便宜的不要不要的， 便宜的不要不要的 啊。阿嬷想说不得了，便宜的不得了，所以我是把它改成便宜的不要不要的吗？ 应该是这样吧。 然后阿妈就被笑了，阿妈就说我昨晚听广播他们就叫人家要这样讲，讲出来我孙女又说不对。 可是我觉得不要不要的，因为我觉得不要不要的好像是形是一个副词，可是甜点讲的是一个，我想看帅，你刚刚说什么帅的不要不要的、哦、 对对对 对，这样也是副词，也是也是副词啦，只是它形容是形容词， 便宜的不要的不要的。 但是我刚刚说我把你打的让你叫不要不要的， 你那 个 是另外一个层级吧， 嘿嘿 再高一点， 嘿嘿嘿嘿嘿嘿嘿，谜一样的层级。哇，感谢你甜点。 好，那我要讲一个，就是我之前就是我们最近有去当客服班的姐姐，然后我就一直跟国中生就是有点距离 的 感觉， 不要不 要的、哦、有点距离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在聊韩剧，然后我本身是不看韩剧，然后后来我就 国中生现在在看韩剧哦， 对对对，他们都在看韩剧。 那李国毅怎么办？ 如正清零， 对啊， 哎，如正清零收视率应该很好吧？ 那还有最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话剧？ 独家保镖啊，强强那一部、哦， 还有国中生看的韩国华剧，还有什么？ 终极一三国， 终极还有， 终极还有吧？ 所以 终极三国不是很久以前的、 哦？对啊，是蛮久以前的。 最近还有什么新的？ 看终极三国的，应该现在都大学生了，就是甜点嘛。 对对对，我们国中的时候，同学都在看那个。 好，你说现在国中生都在看韩剧。 对，然后后来我就问我的，我就发了一个 IG 文，然后之后我的学姐就回我说，就叫我去搜寻一个叫做六个姐姐一个哥哥。 我知道啊，八弟啊，我叫八弟。 对，他说那个很红。 我叫八弟，你知道的。 这是什么？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叫我八弟。啊，你们不知道这个、哦？ 我不知道。 全部都是。自然产生，都是我妈自然产生。 台湾人吗？ 台湾人啊，就是之前就是不用手就可以穿裤子的那个人啊，不用手就可以脱裤子的那个人、 哦、 对啊，顶尖拍档。好，我们等一下就来让不知道大家听听六个姐姐一个哥哥的精彩大作。谢谢你甜点。 好、哦、好，晚安，拜拜 拜拜。1:13，0223639955 Hello， 嗨， 喂，拜拜。 只有听到他的鼻息声，好可怕、 啊。喂啊，关一下收音机哦。 喂， 嗨，你好， 马哥，马丽好。 嗨， 没有，是我觉得，我是刚刚后来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突然他觉得蛮感动，因为然后离我之前蛮久，以前的时候还蛮常听的。 你说蛮感动，是突然发现什么？这个节目还在这样子， 就是很怀念啊。 你现在几岁啊？ 已经过30。 过三十、哦， 那你以前什么时候听？ 29， 国中的时候， 不要跟我闹， 没有闹事啊，国中的时候听的。 国中的时候， 对， 你国中不是14、15、30，不对，才15年了。 阿姆丢，你听我们15年， 我们都没有15年哎、欸， 没有13年应该有，因为我记得好像是高一国三的时候听的。 我们有13年吗？ 没啦， 我们也没有13年。 很久了啦，然后因为刚刚就是突然间就是开，因为这台车不是我的车，然后突然开车的时候，然后听到收音机，然后就发现很久没有听到这个。 那这13年你过得怎样？你坏掉了吗？ 已经坏掉很久了。 你哪里坏了？ 从头到脚到灵魂。 怎么会这样？你灵魂是在哪一年遭遇了什么事情？你觉得它坏掉了？ 崩坏了，瞬间就碎掉了那种的。 你被人家伤过？ 没有啊，工作的关系啦。 你做哪方面的？ 做了10多年的八大。 十多年的八大？ 我差不多未满就做八大了。 那你的八大是少爷吗？还是车什么？那叫什么？开车？ 趴车？ 趴车哦。 做过啊，少爷。少爷那些都做过啊， 少爷趴车，然后还有接送小姐那个叫什么？ 经济 也做过吗？ 做过。 那还有什么职位是男生可以做的？牛郎应该没有吧？ 做过。 牛郎也有。 哎、欸，你涉及的范围真的很广哎、欸。 真的哎、欸，还有什么？再來就是老板啦、啊，再上去就是老板了嘛。 酒吧、夜店、pub、酒店、 公关、 男公关也做过。 哇，那你现在在干嘛？ 哦，从两个做白天，做电信工程。 电信工程。 啊。所以你觉得那一年看的人事物让你觉得不过如此这样子？ 是，人生玩过了就好了，然后不要迷恋。 所以你那几年玩得很凶咯？ 玩得还蛮疯，还蛮夸张的。 那我想知道，就是男少爷，这叫少爷吗？公关啊，牛郎， 男服务生吗？还是 不是？不是，不是， 牛郎， 牛郎， 牛郎，嗯， 牛郎叫什么？男公关哦， 男公关或是 spy， spy 是什么？ 那好像是取自那个 Friday 的谐音、哦，因为那个原文的意思我不太知道，可是我知道就是称为 叫 spy， spy， spy 哦， 对啊， spy， 好。那 Fi 真的也是会去酒店，就是男女公关会彼此互相去吗？ 会，嗯，欸，男生男公关去酒店的几率比较低，可是其实我们做 Fi 的客人大部分都是酒店小姐。 是哦，哇， 对， 为什么啊？他们为什么要去？ 我后来有去问过我以前带的那些小姐，他们说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嗯，然后其实在他们对他们来说没有所谓的同事友好这件事情，嗯，同事是互相竞争的，所以对他们其实有很多心事什么的，或是一个疏压的地方都会跑到，就是知道就像有一些男生可能压力大或者什么应酬 去酒店 、嗯，对，其实就是反过来，客群是性别相反样子， 好奇妙哦，就等于是譬如说小姐在工作的时候酒店，然后 赚 男客人的钱， 再拿去， 然后下班以后又拿去酒店消费， 啊， 消费掉了， 而且消费的比男生的其实还夸张，啊， 可见压力有多大，啊，又不能对同僚诉苦， 啊，男公关的店其实比酒店还要消费还要高，欸， 是哦，那个消费到底要怎么算啊？是算什么开酒的那个费用？ 算开酒，然后基本上的话，算酒钱是最重要的。然后你一次就是可能就是四个或五个男公关样子。 那要还要再加四个人头费或五个人头费，就我叫四个人进来，五个人进来这样子。 基本低消大概就是会给你三个到四个，然后两万多块。 三四个两万多块，那可以多久？ 就，我们那个时候是三个钟。 三个钟头。 三十钟头就喷两万多，哎， 欸，还没算酒，哎，欸， 酒还另算哦，大酒另算。 那有小酒吗？如果是叫啤酒， 啤酒一样照算啊，照算啊。通常一桌就是会有一支啦，然后可是因为这么多人在喝，其实 一下 就 没 了， 对，也很可怕。 所以其实当怎么 fi 的时候，就是你会疯狂的把客人酒喝掉这样子。然后逼他赶快再叫新的酒， 空帮把客人的酒洗掉，哼，就很坏啦。其实那个时候很坏，就是其实酒都不是喝在我们肚子里，酒可能都在 地上， 对，或者垃圾桶。 反正就赶快开就对了。 对啊， 那你身体现在都还很健康吗？ 没有很健康，其实一直不敢去做检查。 你怕什么肝坏掉了，或者什么肺坏掉，哪里坏掉这样子？ 对，差不多就是。 反正不如不知道，搞不好还比较好。 对对。 但老二是健康的吧？ 是健康的，是健康的。 那就好，因为老二会害到别人啊，没有办法，啊。 我没有。 对啊。嗯， 我没有不正常的性生那个私人生活。 OK。你。所以你那时候在做什么 Fi 的时候，男公关也是可以被框出场的吗？ 可以啊，还可以被包，就是直接可能包一个月，直接不用。不用就直接就是都不用去店里面。 那如果你被包那一个月，你还去上班，就是违反规定，很没职业道德，这样吗？ 是没有违反规定啊，但是其实会有一点没有职业道德，除非客人他无所谓。嗯，有的他就是无所谓，就是你只要可能在每天的某个时候陪他， 反正就是我随扣，我现在包你一个月，然后你随扣就到随到就对了啦。 几乎就这样，就是你的时间，你的上班时间都归我，其他时间你还是你的私人时间。 所以你之前是有想说，你这个就是做到，比如说30岁我就不做了这样。 之前有想说夜生活做到35岁吧，嗯，差不多就身体应该就极限的。嗯，对啊。后来觉得没有办法，加上我那个时候原本想要结婚，所以就不行，觉得这样子对一个家庭是不正确的。嗯。对啊，所以就换白天。 那你一直都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吗？所以你才会想要结婚？ 那个时候有啊。 那这个女朋友她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一般正常的上班族。 那她知道你在做这个吗？ 知道啊，因为我都有讲。 哦、oh, ，所以她 就是我曾经做过那些，我都会讲。 所以她一开始她也就是接纳你，然后你那时候继续在做的时候，她也说也没有说你不要做了这样子。 我认识她的时候，我已经做夜店了。就是纯粹就是在 相较之下比较单纯， 就比较正常一点。对，所以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少喝一点啊，不要尽量不要喝这么多。可是其实我们的就是业绩还是靠喝出来的。 哦是哦。 那你刚刚那个说法，感觉最后你们也是没有结婚。 哦，对。 为何？ 我后来换白天之后，其实很忙。我会忙到，像我是刚，我现在是刚下班， 哇！ 然后我等一下回到家洗个澡，我还要再回公司。 哈！ 对， 怎么会这样？ 那你这个换的不太对吧？ 电信工程要做成这样？ 因为我们是大包，所以变得其实会有 大包什么意思？ 最大的包商，在网上就是直接对业者，就是承做的在，就是所有下面的承包商都是接我们的案子这样子，都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事情，包含对工程师、对业者，然后对物主。 你这个工作时数真的比以前还长哎、欸！ 这样不是比夜店还不健康吗？ 就其实是不会这么，是因为跑专案的时候会很累，就像这样子啊。如果其实有时候没有专案，有时候就是还蛮闲的，可能就是10点多到公司，然后3点多我就走了。 几尊啊嘞？ 对。 那你回归到正常的上班族有任何的不适应吗？就是当你譬如说曾经应该说从就是说从酒店八大生活然后到夜店的时候有不适应吗？ 到夜店还好，因为夜店也还是八大的， 还是夜生活，夜店八大延伸。 对， 所以还是看得到那些夜晚大家喝酒的那个样子。 对，就是所谓的糜烂社会。 那从夜店到现在那个电信工程生活呢？ 白天爬不太起来吧， 太习惯了。 对，就是大概中午以前要起床，其实很痛苦。然后晚上10点以后精神会很好。这状况会持续很久。 那去酒店，不管是男生去酒店，譬如说匡小姐，或是女生在。南公馆酒店框 Fi， 然后要不要接 S 这一件事情是看个人吗？ 是看个人啊，这个是不可以强迫的。 哦，所以也是一开始就会讲好。 有的小姐可能应该是有的公关不论男女可能会跟店家说有，但是他不会，通常店家不会主动去跟客人讲这件事情， 不会主动说这个可以哦。 反正你们自己私底下觉得。 对，或者是如果当客人有这个意思的时候，店家才会说哦，他有没有？对啊，但是有的其实是店家不知道他有，但是反正是你情我愿也是可以，但店家管不到。对。 那有发生过客人想要，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的吗？ 有啊，很多啊。 那时候怎么办？那不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吗？ 没有，就说我没有啊，就我没有啊， 就我不是对你没有，我是全部没有， 就是、我就是没有啊，我就是没有，对啊， 我开10只，你还没有吗？ 没有啊，你就要开100只，我也是不会有啊， 就喜欢你这个调调。 那就是你这10只可以不要浪费，一次开1只就好，就很珍贵，不要乱喝。 所以你反而会。哇，这样你是不是就是对人看人很清楚？就是你未来转行应该可以当算命师之类的，因为你抓 人 性，对啊，抓人性弱点太强了。 就会看，好处是因为太早接触，所以很早就有点算是看透了社会的各种黑暗了。缺点是因为你太早接触这个圈，太早接触那种黑暗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社会真的很黑暗，会比想象中的还要黑。对啊，就举凡到可能就是拿个杯子的事情，然后都会让你觉得说，其实它是有什么计谋心机在里面的，就城府会变得算很深。 因为没有什么朋友。 那这样会不会就是变得已经有点矫枉过正了、啊？就其实你面对的那个人，也许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可是你已经会下意识的要防备他，会觉得嗯，这个动作有鬼哦，有问题哦，这样子。 后来会觉得其实什么人都不太能信，讲的话都不能信啊，很多人讲的话都不能信，因为就好比一句就是问说吃，比如说朋友间问候就是吃饱没、啊、然后都可以因为这样然后去想到他的下一句，甚至下一句是要问我说哎、欸，吃饱了没，然后等一下问我要干嘛，下班了没，下班之后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哇， 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去 训练的， 去洗客人的、对， 你是一个、 啊、下班了没，没事了没事，那当然休息，回家休息啊，啊没关系，我过得很好，不用来陪我，真的什么的，然后就会来了， 辛苦哦。那你现在有稳定交往的对象吗？ 有正在追的对象，没有不稳定。 但你做过这个行业以后，你现在变得这么会讲话，这么洞悉人性，你不觉得就是追女生是一种手到擒来的感觉吗？ 就你也知道怎么样，可能 对啊，怎么样哄她，怎么样让她上钩什么之类的。 没有，我反而对在乎的人，我不想要这么的，对，因为 这么心机， 对，就是你没有必要去算计这么多，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你的 计谋 在哪里。他会知道你在你的真实程度在哪里， 他会知道你的真心在哪。 哦， 这一类的。 什么？你放慢跟我讲的意思是？ 我觉得你刚想说，总有一天会知道你的计谋在哪。没有，他是什么都没有用。总有一天你要知道他就是真心的，就是 哦。 再怎么算计，其实到最后发现，如果你不真诚，也是没有用的。 对 啊。 我觉得好神秘哦，十几年前就听过青春点点，然后你都没有 calling 过吗？ 以前有过一两次。 但都聊很屁的东西的时候， 忘记那时候在讲什么。好了，那时候都在忙考试的东西。 考试的，然后十几年后打给我们聊这十几年的人生。 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踏入八大了。 哦，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没有，就是也要刚好啊。有些时候，刚刚听到就是一些还不知道自己，有时候不知道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想一下。 都没 有 啊。好哦，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小红。 小红哦。 对啊。 好的，感谢你今晚的电话。 不会。 谢谢你。 保重身体啊。 好的。 拜 拜。 拜。 我刚刚叫他保重身体，他会多想了，他会觉得我不真诚。 不，我觉得他如果十几年听过我们，他应该是不会这样想我们。我们是真的希望他保重身体。 哦，那就好。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超越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湘。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 就爱天 9:31，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好， 喂，我是七九， 嗨 ，Hello， 没有，我只是听到刚刚的电话，然后我就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嗯，就是叫做《暗夜里的白日梦》，嗯，然后它是一个。就他是一个台大的学生，然后 为了完成他的硕士论文，對對對，然后就去卧底当 对 就是深入，不是他是男生，他是男生，对，然后深入八大行业，对， 嗯，哥也看过那本书吗？ 我觉得之前好像有女生版的，还是那是记者。 女生版的是英国，好像牛津还是哪里的， 嗯， 应招女对实录什么应招女教授实录，这两本好像都有看过。 嗯，对，我只要讲这个，我糟糕，我没话讲了。 好哦，那你看完了吗？还是你只是想要讲这一件事情？ 没有，我有看，只是就是蛮久以前看的，嗯，对啊，然后只是刚听到，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刚刚你就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就是没有看过来什么的感觉，所以我想说就是分享这件事。 哦，好哦，感谢你七九。 好，不会，拜拜， 拜 拜，让我们掌声欢迎志伟八弟。 Just like that， 给我听好了，我叫做八弟，这是八弟，你懂的，我不懂。为什么叫八弟？接下来我会告诉你。 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 一人给我200，让我去唱歌。Yeah, 我妈是六个姐姐，一个哥哥， so、what? 全部都是我妈自然产生。 Oh my god！ 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人给我200， 让我去唱歌。 Yeah, 我妈是六个姐姐，又生一个哥哥。 So、what? 全部都是我妈自然产生。 Oh my god！ 我在家中排名老幺，我最得人疼，这是老幺，你懂的。我已经几个礼拜没有出门，所有的吃住在床上完成。一个礼拜有7天，有6个姐姐加一个哥哥，我极乐的人生就交给他们，因为他们会负责。我有6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人给我200，让我去唱歌。 Yeah. 我妈生6个姐姐，一个哥哥。 So what? 全部都是我妈自然产生。 Oh my god! 我有6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人给我200，让我去唱歌。 Yeah. 我妈生6个姐姐，又生一个哥哥。 So what? 全部都是我妈自然产生。 Oh my god! 我有12个侄子，都是我妈的孙子，他们给我解压。我也给我解痒，没在装，我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只要敢开口，东西都可以到手。他们说要存钱买一瓶烟给我，我就是费有点岁数，就是要当小宝贝。我有6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人给我200，让我去唱歌。 Yeah. 我妈生6个姐姐，一个哥哥。 So what? 全部都是我妈自然产生。 Oh my god! 我有6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人给我200，让我去唱歌。 Yeah. 我妈生6个姐姐，又生一个哥哥。 So what? 全部都是我妈自然产生。 Oh my god! Yeah. 我有6个姐姐， 这是八弟，你懂的。 我排行老八， 我不懂， 所以叫八弟。这是八弟，你懂的 ，Yeah， 你懂了，Just like that， 6个姐姐，一个哥哥， 华人女单喜欢吗？喜欢自然产生的妈妈吗？ 嗯， 为什么长叹一口气？ 跟他搞有点困欸。 什么？ 我要跟他自然产去睡。你干嘛哦？ 0223639955。 你终于给我走开。 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在一成不变里跳出框框，找到新的可能，为自己快逃！ 没有下一次了。 情愿给你拿走一些风采，害我整个世界成黑白。不想不想祝你愉快，我真的真的笑不出来。你终于 十大排行总冠军，华语音乐新指标，魏如萱《末路狂花》，狂放奔驰，完美脱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 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迷幻而温暖的电器组合 Nightkeepers 守夜人，首张专辑《永夜岛》，失眠主打《间谍的名字》，十二月二日陪你不睡。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人都难免好爱好散，每一点泪光，空中的梦山楂，就爱听你 UFO。 就爱听你 UFO 飞碟电台，嗨，你好。 喂，你好， 请问你是？ 不是，他不是小梦。 小梦后面是谁在讲话？ 哦，妈妈。 那小梦 叫你要睡觉啊？ 哦，没有，我明天要去协会。 侠外？ 协会？ 协 会？ 哦，席位。 协同系协协会会长的会。 协会。 是一店协会。 你要去伊甸协会？ 嗯，在那个五权公园那边。 那什么小什么 小梦？ 小梦，小梦打电话给我妈干嘛呢？ 嗯，是因为在聊心情吗？ 聊心情？那你要跟我们聊什么心情？ 嗯，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有一种精神疾病，就是妥协症候群。然后呢，我讲话就会就是有阶段性的， 突然会爆冲， 对，爆冲这样讲话，然后有时候呢，最惨是会抽到身体冒冷汗，这些头是正常选抽搐的动作，然后他有强迫，强迫就是说他会一直不断做同样的事情，一直离不开手。 那你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你有发现到，但你也没办法控制， 那个， 对，不自主的，就不是意识上能够感觉到的，就这样子，好奇怪。有时候我在坐公车，或是时候，或者是大学院的时候，别人看到我是哪，是一个怪怪的人就。我会故意这么假装下 车。那我有个问题，就比如说，当你坐公车，就是你没有办法克制你不讲话的，对？就你一定要发出，就是你是一定要发出声音。 这个是有喉音的。 喉音。 喉音，咽喉喉音，喉音就是全后面的音，后面的音位的意思，音位啊怎么样？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教育严格。严格，然后我就念有话说不出口，被同学小姑又被同学欺负，讲不出话来，那常常被我妈拖着屁股打，天天都是红字一堆啊，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每次看到红字我心里就心惊胆跳，心跳加速，一直不想赶回不敢回家，想说 在外面再多待一会儿。我妈脾气比较小，她果然不是这样，反而回去又多加一个罪名，叫做这么回家又犯错，打得更凶。 那现在没有人给你打分数啦，你现在没有红字啦。 是啊，因为我在高中时候，就是因为在搞人际嘛，那我成绩就很差。 嗯， 因为正注重在人际关系这种当中，所以说我就会觉得我在课业上就很差，每一科都当掉，真的很气死。因为我很纳闷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信任这样的东西。 嗯， 啊，我本来原本有读的是出资料处理科， 嗯， 然后我本来是想读餐饮科，因为我对做菜非常有趣味。 嗯， 所以我就我妈想要求我读资料处理、电脑管理之类的，所以说我想说还是在我妈那里做，结果没有什么结果，一张证书都拿不到，那么气炸了，是吧？你修一堆学分，还要妈妈爸爸帮你抄书，而你自己这边抄书又打瞌睡，又被我妈打醒了，你在写你的补修学分的作业，你还要等着这边睡觉，我真的是不懂的。 那你现在有工作吗？ 对，我是个盲人呐。 嗯。 我现在从事按摩业。 嗯。 所以说我就现在还没什么工作。现在没什么工作。 所以你都这么晚睡哦。 有时候很晚，有时候不会。像我明天去一店协会爱民啊，我就很高兴上那个课，是精神好到不行，想。 这不是远足前一天睡不着的概念吗？ 啊。 就是隔天要出去玩，前一天睡不着的概念啊。 对啊，就是乐在其中，乐在其中。 嗯。 好的，还是要提醒你要早点睡觉啦。 可是我希望你能祝福我的病能，我的妥瑞症的疾病能够减到最轻。 好， 因为我要吃的已经算是很重了。 嗯， 医生说都已经紧绷了，就已经很极限了。 好， 你这边有药可医啊？可是医生说，我换到我家附近，医生说都要空间调药，只要你心情放开就好。可是我都没有受到别人的辅导。都自己这边乱想，越想越糟糕，越想越糟糕，自己方法都不对，也找不到资源。 嗯， 于是我就选择说去协会，看能不能让自己快活一点。 你相信你自己吗？ 有点失落。 那先从相信你自己开始，好不好？ 相信我自己。 对啊。 怎么相信自己吧？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是。你是怎么讲？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就是会渐渐好起来的人，然后你就会开始关心自己，譬如说你要维持自己的作息正常啊，你要维持自己的饮食健康啊、营养啊等等之类的，从这边开始。 对，我们这样的。 好哦，小梦晚安。 晚安， 拜拜。 乔治摩尼晚安。 拜拜。 最近刚好在看一本书，然后是一个德国的脑神经科学的医生所写的。那台湾的出版商把它翻译成什么？ 大脑？ 没有，别急着吃棉花糖吗？反正棉花糖时间大家知道嘛，就是给那个四岁的小朋友，然后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告诉他说：“哦，我现在给你一颗棉花糖。”然后如果30分钟回来的话，你这颗棉花糖没有吃掉的话，我会给你再给你两颗。 嗯， 好。然后这个棉花糖实验蛮有名的，就是告诉大家说，哦，如果小时候 大家这个四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忍耐的能力，嗯，就是自我克制的能力的小朋友，未来在课业上跟人生的表现都会比较好。嗯，好，这是个棉花糖实验，但这本书跟这个棉花糖实验的关系其实不大。那前面在讲意志力跟自我控制，在讲前额叶的东西，脑的东西，嗯，可是他的我现在看到书的中段突然画风一转。他开始在讲，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内在自信跟内在医生的东西。他说，现在就是因为他作者是德国人嘛，所以他当然举的例子全部都是德国。他说德国人可能有50，他那边说的数字说50万人有恶性肿瘤，然后就是得癌症。嗯，然后其中可能有多少比例的人最后就是会拜拜这样子。嗯，然后他说现在当然癌症这件事情很恐怖啊，那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得癌症？就现在我们都会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医生，一个医生是外在医生，嗯，外在医生就是你现在去医院看的那个医生，嗯，然后另外呢，可是我们一直忽略掉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医生，嗯，就是那个内在医生是，就是我刚刚说，就是相信自己 可以有痊愈跟康复的能力， 对，会自己自我治疗的那个能力。嗯，存在。那如果你一直忽视你的内在医生，你就是你觉得哦，我身体出了问题，所以我就要去找外在医生，我就要找医生。嗯，可是这个外在医生，也许你知道，就是现在，尤其现在在台湾，我相信在世界各地很多都会是这个样，就医生可能很忙。嗯，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判读，他都看着电脑，然后在判读你的那些资料， 嗯嗯， 然后可能他连正眼都没有看你。然后他在开药的时候也是，就是写药单就说哦，这个药不行哦，那我帮你换一个。他也就完全没有正眼看你，没有好好的告诉你说副作用是什么。嗯，那没有好好的跟你讲说哦，那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然后好好的提醒你，就是温情关怀这样子。嗯，因为他说其实做了一些实验，然后这些实验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大脑实在是太会欺骗自己了。就譬如说，假设我开药给你吃。你今天是一个，你今天有头痛，我开了头痛药给你，嗯，这样子，然后你吃了以后，你就觉得嗯好了，头不痛了，所以你就觉得这个药有效，嗯，对不对？第二个礼拜你又回来，我同样开了药给你，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药就是有效的，然后 就继续吃。但其他开另外一个药吗？ 但他其实开的是安慰剂，嗯，安慰剂就是真的根本没有任何药效的东西，嗯，这样子，对。可是因为你认为你一开始就认为这医生告诉你说哦这个药给你试试看，然后你试了你觉得有用，嗯，所以你就觉得这是有用的。可是后来我开的药其实根本可能就是维他命之类的东西给你吃，嗯，然后你还是会觉得天啊有用哦，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人的大脑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容易受骗的这样子，嗯，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讲到后面说，当然以病人的角度说你要相信自己的内在医生，嗯，可是他更鼓励医生就是其实要花多一点点的心力，嗯，去知道这个病患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病患是一个太乐观，就是我不太照顾自己的人，嗯，那你就是要好好循循善诱，告诉他说，哦，你可能要多关注什么什么之类。嗯，那如果这个病患是太焦虑、太紧张，嗯，的那种类型，或者说，这真的有效吗？我现在都有做，那这可以吗？然后这个医生可能也要判断出说，哦，原来你是太焦虑型，那我要就是告诉你说，哦，没有问题的，你做得很好，嗯，要鼓励你，然后舒缓你的情绪。嗯，然后说一旦医生把这个医药资讯公开给病人，就你不要把病人当作是病人又白痴啊傻子，我跟你讲那么多没有用，嗯，你不要有这种想法，你好好告诉他说哦，这一颗药是吃什么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嗯，那你要怎么样配合，譬如说你可能每天早上要吃什么，然后早睡早起啊，然后喝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就是这种一系列配套这样子，嗯，然后其实这才可以把现代医学真正发挥到淋漓尽致，就是那个治愈的能力，嗯，对啊，就是让外在医生跟内在医生好好的合作，这样子很奇妙一本书，画风一转 很难耶，欸， 你说医生要做到这样很难，嗯，还有自己要做到这样也很难， 就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欲望，你想知道，你想听医生讲的每一条，嗯，还是你会觉得说你就给我啊， 对，就是这个态度，他说 就是 他说的就是这个态度，就是病人不相信自己，所以去找外在医生，嗯，然后就觉得医生说的都是对的，我就完全相信医生的，嗯，然后医生也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反正医生你就开药， 然后我吃就会好， 就给我这样子，嗯，那你属于的可能就是那一种会乖乖照做的病人，但同样就是你没有 想要让自己的内在医生开启，这样子去了解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怎么样配合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嗯嗯，就这样说完了。 但我很感恩，我最近遇到的医生都是很认真会听我讲话跟帮我看的人。 啊，很棒， 感恩感恩。 对啊，我那时候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哦，那这样以后未来有一天就是如果我得了癌症，那我可能要找的医生也是要找一个愿意多跟我讲话，而不是也许他非常非常有名，这样子，可是他却就是不太 听，这样 不太理我的那一种。对，所以就看这本书唯一的获得，其中一点获得就是这样子，要慎选愿意温情跟我沟通的医生。 三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要自我训练，增强体力。 你要去跑马拉松啊？ 是义大世界奥莱莫的周年庆开跑啦！12月2号到1月8号，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六周年。 首四日持义大星光联名卡，单笔满3万，最高12%回馈金，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你要的周年庆就在义大世界购物广场。 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If I love singing, only you and me can make it happen。田馥甄 ，If only， 11月20日。开始预购。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怎么会是这个声音呢？ 怎么会是啧呢？ 居然给我压到最后， 这不是啧啊。 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全部都是我妈。 你不要让盛港人波切生气哦。 产生，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人给我200，让我去唱歌。六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有13个侄子。 好了，哈哈哈哈。 在轮回当中，跟各位说一声晚安了。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多一些包容吧，大家。在收音机旁边的各位，在飞碟联播网旁边的各位，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晚安，拜拜，明天见。 容颜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却犹如昨日今天。人群之间，我已发现你最纯粹心头的眼。我们不再陌生擦肩，爱让彼此的心紧紧串联。 我是 Vivian 徐若瑄，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是保养圣品，但我发现植物多酚 polyphenol 才是青春美丽的关键。老邪真养生饮融合三种植物多酚精华，由内而外调节生理机能，更胜补充胶原蛋白。要青春补多酚，老邪真养生饮，80年老店老邪真。 NPE 自由引力第二波强力主打消融，2016首张全创作专辑《再自由》，全台热卖，滚石发行。 UFO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Vanessa 吴建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七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泰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我是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内政部移民署。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